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金鸡起舞辞旧岁， 瑞犬踏梅迎新春。 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从除夕到初六，好声音陪您过年。 相声小品笑声不断， 经典旋律歌声不停， 暖意融融，年味浓浓， 欢声笑语不间断，喜气盈门贺新年。 有人说，要想抓住一个人的心，就要先抓住他的胃。于是有很多爱情故事都是因为美食而发生的，比如国产电影《喜欢你》中女厨师顾胜男和挑剔总裁陆晋的爱情。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凯，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电影过大年。今天我们为您送上的是国产电影《喜欢你》。这部影片于2017年4月27号在中国上映，由许宏宇执导，陈可辛、许月珍共同担任监制，这是他们继《七月与安生》之后共同监制的第二部作品。而许宏宇和他们也是老相识，虽然第一次当导演，但是他在此之前以剪辑师的身份和他们一起合作多年。影片的主角是周冬雨和金城武，这也是周冬雨第二次和陈可辛、许月珍合作。他在影片当中扮演的是一个做创意菜的厨师，为了扮演好这个角色，他还特地到厨师学校体验生活，把和烹饪有关的基础知识以及流行的西餐做法都学了一遍。另外，这部影片还有林志玲的特别出演，每次林志玲出场时，全场观众都忍不住异口同声地发出惊叹，特别是一段有关于国民女神和元气少女对话当中话中有话的爱情示威戏码，更是让人领教了林志玲和金马影后周冬雨演技大比拼时的电光四射、势均力敌。而林志玲在片中的所有戏份都是一天内完成的。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国产爱情电影《喜欢你》的故事。 金鸡报捷讯，玉泉喜迎春，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精彩不停歇，欢喜过大年。 顾胜男是上海归雷酒店西餐厅的厨师，生活迷糊邋遢，得过且过。这天呢，她听说好闺蜜的男友出轨，为了给闺蜜报仇，跑到停车场想要划坏渣男的车子，一边划一边给闺蜜打电话邀功。但她没想到的是，自己记错了停车场的楼层，划错了车子，她却浑然不知。这时车子的主人，掌管跨国经济体的总裁，刻薄挑剔而且非常自大的陆晋来到停车场，看到有人在划自己的车，立刻用手机拍了下来。 私人恩怨啊，走开，你这样拍我是犯法的，把那个视频给我删了，给我删了，删了。 看上面， 顾胜男抬起头，发现正上方刚好有一个摄像头。 我多个证据。 陆晋拿出车钥匙，打开了车锁。 自己是谁啊？你拿错车钥匙了吧？ 你是谁啊？ 哎，我到了。 这时，顾胜男的电话里面传来了闺蜜的声音。 搜错了，我跟你说，在二楼，二楼啊。 110还是12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大哥， 对不起，不要跟我说对不起。 我能弄好，我能弄好，我马上。你看，你看， 120吗？ 哎，别打120，别打120！我这个人从来不赖账，我一定把你这个车修得完好无损。我发誓。 车能修好，侮辱呢？ 你可以侮辱我。 陆晋并没有侮辱顾胜男，只是在他的脑门上写了一个电话号码。 到了十二点打这个电话修车，过了十二点十分，你若没打，我就报警。 其实陆晋刚刚来到上海不久，他掌控的维恩集团这次计划在上海收购几家老字号的酒店，其中一家就是顾胜男所在的归雷酒店。为了检查归雷酒店的硬件设施和服务是否达标，陆晋亲自住进去体验。然而从设施到饮食，酒店里没有一样是让他满意的。无奈之下，酒店经理决定请创意厨师即兴发挥一道菜，而这位创意厨师就是顾胜男。顾胜男做了一道女巫汤意面，这是一道调味配合非常困难的菜肴，而且没有菜谱，放什么材料，放多少，完全由厨师自己掌握。但是顾胜男做的这份女巫汤却成功勾起了陆晋的食欲，从而让陆晋对这家酒店的印象有所改观。当然，陆晋并不知道这道菜的厨师就是当初划坏自己车子的顾胜男，而顾胜男也并不知道集团总裁竟然早就和自己有过恩怨。没过多久，一个电视节目制作人找到陆晋在归雷酒店录制节目，顾胜男这才亲眼见到陆晋，得知了他的身份。从那以后，顾胜男就尽可能地避开陆晋，但同时他又要每天给陆晋做饭，毕竟整个酒店只有顾胜男一个人的菜符合陆晋的要求，陆晋也点名提出只让他给自己做饭。这天陆晋在吃完饭之后突然提出想要见见厨师，顾胜男在听说之后立刻从后门跑了出去，陆晋一路跟着他的背影跑到了餐厅的洗手间里，察觉到他躲在洗手间的隔间里，陆晋假装离开，关上了洗手间的大门。等顾胜男从隔间里走出来，陆晋叫住了他： 怎么又是你啊？ 没电了。 怎么我到哪你就在哪，跟只苍蝇一样。 哼，你也不看苍蝇闻什么。 陆晋见顾胜男的领子有菜汤，于是闻了上去。 别动，手走开，走开。是个吃饭都会漏汤的人，苍蝇都比你干净啊。 顾胜男离开之后，陆晋跑到了他刚刚藏身的隔间，发现顾胜男的工作服就在里面，于是他就猜到了顾胜男就是一直给自己做饭的人。这天晚上顾胜男做饭的时候，陆晋悄悄地跑进了餐厅，可是还是被顾胜男发现，就立刻藏了起来。于是陆晋又一次关上了门，假装已经离开。顾胜男放松警惕之后走了出来，结果发现陆晋就站在他身后。 被同一个招数连骗两次也就你了。化身是为了靠近我，所以每次相遇都是巧合。 好， 什么时候知道我的身份？ 你上次采访的时候。你什么时候知道我的身份？ 轮到你问了吗？知道为什么不说？ 你是谁对我来说没所谓呗。 那何必用松露骂我？ 你这个人跟松露挺像的，松露就是要把周围所有的生物全杀死，他自己才能茁壮成长。 这么讨厌，那干嘛还坐那道一起一会的菜？你可真矛盾。 不知道谁矛盾，你那么烦我干嘛来找我？ 赶快把我蛋糕做好。 第二天，顾胜男的狗狗老板生病了，为了给狗看病，他没有去上班。 陆晋听说之后拒绝了让其他人做饭的提议，随后带着食材跑到了顾胜男的家里，让他给自己做饭。见到陆晋，顾胜男心里还是很开心的，他把饭做好之后发现陆晋坐在了客厅，还把茶几支了起来，临时搭了一个餐桌。 这桌子有什么问题吗？ 一张餐桌是吃饭最低的配置。 你这样摆是挺有艺术感的。 我吃饭有个规矩。 陆晋不喜欢别人陪自己吃饭，于是顾胜男只好跑到厨房里面吃饭。 你为什么不能和人一起吃饭啊？ 吃饭这么私人的事情怎么可以跟人一起？难道你洗澡不是一个人？ 吃饭和洗澡能一样吗？我不去。难道你没有家人和朋友吗？你总得跟他们一起聚餐吧。 越是低等的动物越喜欢凑在一起吃饭。你看蚂蚁、苍蝇、秃鹰、土狗，你看老鹰，向来都是独自进食。 人跟动物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他们吃饭没你啰嗦。你的窗帘啊，遮光度不及格。 带窗帘干什么？窗帘不重要。我跟你说，我这个人特别喜欢看太阳，可是每每到了傍晚的时候，正好是我们最忙的时候，所以很少有机会可以看到夕阳。你还要不要再加一点？你要不要的话，我可是都给老板了。 见陆晋不回话，顾胜男从厨房跑到客厅，发现陆晋已经躺在沙发上睡着了。原来陆晋发现在顾胜男家睡觉非常的舒服，也不会出现失眠的情况。从那以后，陆晋经常跑到顾胜男家吃饭睡觉，两个人也因此拉近了关系。不久之后，韦恩公司正式对归雷酒店进行了收购，之后陆晋搬出了酒店。少了陆晋，顾胜男非常的不适应，于是他来到了陆晋的住所找他，但是却发现他正在吃另外一个女人做的饭。 你有别的吃饭的地儿怎么不告诉我？ 我不知道你请了客人，麻烦您下到客厅等等。 不好意思。这位是 我。您是？ 我的厨师。 你又找了个新厨师啊？ 不是新的，他是我的私人厨师，刚刚休完假。 我已经跟了陆总7年了，你怎么没告诉我那位厨师也是个女的？ 你没问啊？ 你怎么不早说你原本就有厨师啊？ 你也没问。 没关系，既然来了就是客人，不妨到客厅等一下，我准备一些新的料理尝尝我的手艺。 不，我没兴趣。既然陆总喜欢别的口味，那我就不在这儿赖着了。 顾胜男转身就要走，但这时陆晋的私人厨师竟然端上了一份女巫汤。 他怎么也会做女巫汤？ 这不过是一道菜啊。 这不过是一道菜是吗？ 这不只是一道菜吗？ 就算这是一道菜，那也是我的菜。 这我理解，不过你做给陆总吃就是陆总的，陆总喜欢的菜也就是我的菜，毕竟我是他的私人厨师。 顾胜男气愤地离开了陆晋的住所。第二天他在酒店上班时，陆晋的私人厨师找到了他。 顾小姐看起来真年轻，当厨师多久了？ 五年。 五年才算刚入门而已，年轻对陆总没有用，经验多才能掌握他的口味。 口味是会变的，同一个人的菜吃7年，你怎么知道不会觉得无聊啊？ 是可能会无聊啊，所以我理解他，不过是换换口味。 别说的他好像属于你一样。 我属于他就可以了， 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早就已经有了这辈子只为他一个人做菜的觉悟。 做菜不是你占有别人的手段，做菜是一种交流。 说得真好听。那你就像世界上许多其他的厨师一样，陆总见过欣赏过，但都只是路过，最后还是会回到我身边吃我做的菜。你说的对，人的口味会变，但习惯不会。我的菜对他永远是家的感觉。好了，吃的东西我们聊得够多了，聊些正经的。陆总已经严重 delay 了他的行程，他现在应该在瑞士收购3间酒店集团，包含150间酒店，横跨5大洲以及34个国家。也就是说，他每在上海逗留一天，他每天就至少损失100万美金。 那也是他自己的选择。 那我也给你一个选择，你和我一起给他做菜。 你怎么能接受他同时吃2个人做的饭？ 我也不愿意，可是这是我必须做的妥协。 私人厨师非常自信，顺手扔给了他一个信封， 上面有陆总的日程，除了他外出的日子以外，周一至周五我做，周末你来。 不可能。 你好好考虑考虑吧，这是你最好的选择。哦，对了，上面还有注解，周末的早餐由我做，因为他最喜欢吃我做的太阳蛋。 顾胜男并没有选择妥协，没想到不久之后他就被解雇了。不仅仅是顾胜男，归雷酒店所有的厨师都被解雇了。宣布这个消息之后，陆晋找到了顾胜男。 我知道你还在生气，关于我的私人厨师。 我对你什么私人厨师一点兴趣都没有，我就是想知道你是不是要把我们所有人都开除啊。 为什么？ 这里为了要改造成一家国际化标准的精品酒店。 什么是国际化？你是觉得我们不够国际化，还是根本就不是精品？ 是不标准。 那你为什么不早点跟我们说啊？ 说了有用吗？我第一次开店的时候是19岁，那个人在公司干了20年，有2个孩子，那又怎么样？人不能被这些事情操控啊！这只是工作，你有你的工作，我有我的工作，今天裁员是我的工作而已。 那我就是你工作的一部分，对吧？ 你不只是个厨师，你很特别，但是你有些地方太特别，特别到不符合标准，特别到不能控制，特别到我不知道该拿你怎么办，所以我需要多点时间考察。 老板，考察什么？啊？你说。 因为我现在没有一个。因为我现在不能够给你一个合适的职位。 没事，不用考察，不用考察，没事，我早就想辞职了，你知道吧？我一点都不想待在你身边，因为我觉得你这个人根本就没有感情。你呀，根本就不是一个人，枉为人。 顾胜男的话对陆晋造成了很大的触动，也让他的人生观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这天晚上，陆晋在吃饭的时候和私人厨师提出一起吃，可私人厨师却拒绝了他的好意，因为一直以来他都只准备陆晋一个人的份。这也让私人厨师意识到陆晋吃的已经不仅仅是饭了，于是主动辞了职。这也让陆晋更加想念顾胜男。结束了欧洲的工作之后，陆晋专程回到上海，企图找到顾胜男。尽管顾胜男一直躲着他，但陆晋还是通过顾胜男的狗找到了他。 说，我有话跟你说。 我没话跟你说。 看，今天到我为什么要跑？ 因为我讨厌你。 讨厌我什么？ 讨厌你的一切。 那你讨厌我比我讨厌你更严重啊。我只是讨厌你的脑子笨，说话没逻辑，做事情欠条理， 清醒时犯糊涂，喝醉时更糊涂，家里站着像猪窝。 闭嘴！ 你出来我就闭嘴。 我不会再上你的当了，我也再不会给你做饭吃，你给我多忙的职位我都不会要。 我没有职位给你，但我身边有个位置给你。我一直以为我自己喜欢一个人吃饭，但遇到你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是没有人愿意陪我吃饭。我根本没有办法选择喜不喜欢你。 打开门后，陆俊带着顾胜男来到了他的邻居家，因为邻居家的阳台更适合看夕阳。陆俊满足了他看一次夕阳的愿望，并相伴着迎接了第二天的日出。 金鸡报捷讯，玉泉喜迎春，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精彩不停歇，欢喜过大年。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电影过大年，我是主持人李凯。今天我们为您贡献的是国产影片《喜欢你》，这部电影根据蓝白色所著的网络小说《终于等到你》改编。其实这部影片在最开始上映的时候并没能够引起太多人的关注，但是看过影片的观众却一边倒地给出了好评，称赞这是一部良心之作。最终影片获得了 2.11 亿人民币的票房成绩，也算差强人意。因为影片笑点密集，而且踏踏实实地讲了一个爱情故事，不像偶像剧人设地位悬殊，没有车祸失忆等俗套，让不少观众看过之后感动不已。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剧组在准备美食方面非常用心。片中有一个情节是金城武扮演的陆晋让周冬雨扮演的顾胜男做鸡蛋，电影当中一共出镜了18种做法，但实际拍摄时现场准备的远比18种要多，而且每一道菜金城武都要吃，这让他感到苦不堪言，毕竟量太大了。不过这些菜肴的味道还是有保障的，因为剧中涉及到的每一道菜都是请米其林厨师亲自制作把关的。说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节目最后为您送上电影《喜欢你》的主题曲，由陈绮贞演唱的《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制作编辑思农，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后面的精彩节目内容。 在9月潮湿的车厢，你看着车窗，窗外它水管在开花，椅子在异乡，树叶有翅膀，上海的街道，雪山在边上，你靠着车窗，我心脏旁，我们去看那、啊。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为您直播的跳水世界杯三米板决赛。现在出场的是真优美，她优雅地走到板头，哇哦，踩板非常有力。空中姿态非常的优美，就看他的入水怎么样了。水呢？ 人生当然少不了激情与挑战，还有意外，但更少不了水。节约用水，从我开始。 红葡萄，染色草莓，吃辣柑橘，防不胜防啊！食品安全第一。 成王败寇，佯算阴谋，看帝王将相，翻云覆雨定乾坤。恩怨情仇，功名利禄，品江湖豪杰，刀光剑影照丹青，展现历史画卷，纵览天下大事，读史有学问。每天中午12:30到1:00，敬请收听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 我是读史有学问的编辑张雅娇，我喜欢读书，也喜欢历史，走进书中的世界，看各路人马，你方唱罢我登场。 变法第99天，1898年，上表向朝廷报信， 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豪情壮志。当然，有时我也会化身学问妹，在公众号里来一场历史与热点的邂逅。 皇帝的龙袍都是黄色的吗？甘肃铁车等于免死金牌吗？八旗是怎么回事？古代也有年终奖吗？ 严肃的历史换个角度，其实也很有趣。每天中午12:30到1:00，读史有学问，让我们一起学历史。 头抬一点，对，笑一下，好。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金鸡起舞辞旧岁， 瑞犬踏梅迎新春。 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从除夕到初六，好声音陪您过年。 相声小品笑声不断， 经典旋律歌声不停， 暖意融融，年味浓浓， 欢声笑语不间断，喜气盈门贺新年。 从进入中国内地拍摄的电影《幸福额度》开始，直到2017年4月28号上映的《记忆大师》，80后导演陈正道始终尝试不同的类型，从文艺小清新到浪漫爱情，再到烧脑悬疑，他几乎没有对一种类型的反复重复。 他自己对于类型片也心怀向往，认为华语片尤其是内地影片类型太少。在观众的阅片量与日俱增，电影意识不断增高，需求也更加多元时，单一和缺乏的类型对观众和市场都不公平。2015年的贺岁档影片当中，有一部国产影片凭借着超强的口碑效应，最终获得了 3.65 亿人民币的票房成绩，成为了小成本博得大票房的又一范本。这部国产影片就是《重返20岁》。这部影片由《催眠大师》的导演陈正道执导，杨子姗、归亚蕾、陈柏霖、鹿晗等人主演，是一部青春喜剧片，于2015年1月8号正式上映。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凯，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电影过大年，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听影片《重返20岁》。这部影片是导演陈正道和编剧任鹏继《101次求婚》和《催眠大师》之后的第三次合作。影片中扮演孟丽君的杨子姗，凭借在电影《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中饰演的郑薇而一举成名，俏皮真挚的表演风格令她成为影片女主人公的不二人选。好了，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部影片吧。 金鸡报捷讯，玉泉喜迎春，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精彩不停歇，欢喜过大年。 已经年过古稀的奶奶沈梦君有着一个坏脾气，总是喜欢挑身边人的毛病，而且唠叨个不停。因此呢，除了他家过去的佣人李大海，还有他疼爱的孙子向前进之外，其他人都不喜欢他。就连儿媳妇杨琴也因为跟他同住一个屋檐下，压力过大而住院。于是家人们毅然决然地决定送沈梦君去住养老院。沈梦君伤心之际路过照相馆，想要留下最后的身影，没想到这一拍竟然将沈梦君的外貌变成了20岁的年轻少女。她化名孟丽君，租住了李大海家的房子，并成为了自己孙子向前进乐队的主唱。同时她优美的歌声也受到了音乐总监谭子明的欣赏。但是不清楚谭子明来历的孟丽君不但拒绝了谭子明音乐比赛的邀请，而且还令他陷入了困局。然而就在孟丽君带着乐队一路杀进比赛现场之后，却意外地撞见了谭子明。 哎，我们是不是见过？ 没有，没见过。那天不好意思啊。你没有受伤吧？ 没事。你们认识啊？ 对了，下周在 Live House 有个演出，因为是音乐节的初选，所以电视跟网络都会同时直播，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参加？ 愿 当然愿意了， 太愿意了。 总监，参赛的名单我早就报上去了。 各位放心，他非常有能力的。那我先去开会了，你们慢慢看。 好，慢走啊。哎，慢走。 谢谢啊，谢谢。这是什么合约啊？这可不能乱签，要看清楚啊。 哎，丽君啊，这次搞不好我们就可以出唱片了。 真的？ 哦。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嗯。 孟丽君情难自控，对孙子向前进突如其来的吻惊呆了乐队其他的成员，而孟丽君尴尬的同时也赶紧转移了话题。与此同时，一直苦于寻找沈梦君的李大海也觉得孟丽君的行迹十分可疑，于是他偷偷溜进了孟丽君的房间，并在那里翻出了沈梦君的东西。因此李大海认定是孟丽君谋害了沈梦君，便要伏击孟丽君，结果却一招打偏，反被孟丽君捆了起来。 我早该看出你这个丫头片子不是个好东西，你把我们家孟君弄哪去了？你说你刚才拿那拖鞋还有那箱子里的东西，那都是孟君的，因为我看不出来呀、啊、你把他怎么样了啊？你把他怎么样了？ 杀了，扔到河里喂鱼了。 我觉得你被人杀害了。 你死了，我也不想活了。 你们把我也杀了吧， 杀了我，也没人知道你们干的那些扣那儿了。快把我也杀了吧，我要和孟军在一起。 那个老太婆有什么好？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孟军年轻的时候多漂亮多善良吗？我十几岁这里小姐家当佣人，小姐从来没有把我当成下人看待，不管我生活有多么艰苦，我只要一想到小姐就能坚持下去，每看到小姐心里就高兴了不得。要不是后来我参军走了，说不定我们就走在一起了。 既然你这么爱，那你为什么没把我认出来？ 你说什么呀？ 你不是说你忘不了我的脸吗？ 什么脸呢？ 这样认得出来吗？ 搞什么搞啊，要杀要剐随便， 这样你都认不出来还是忘不了我的脸？我看你是屁股，这样认得出来吗？ 说着孟丽君抓起了自己的头发，做出了自己年轻时的发型。这时李大海也回忆起了沈梦君年轻时的样子，相信了孟丽君的话，并帮助他隐瞒了身份。但就在这时，孟丽君他们在歌唱比赛中却遭遇了挫折。向前进写的歌，观众听后唏嘘一片，因此向前进产生了想要放弃的念头。 不如我们退出吧。 嗯。 你们看看外面那些乐队，哪个不是想赚钱想红？我不想我们那么商业化，反正我们又不是为了赚钱，我们就是玩音乐，对不对？ 玩音乐也得花钱呢。 对对对，我们退出吧，反正这个机会也是人家谭总监施舍给我们的，大家没有努力过丢了也不可惜。不比赛就不会输，不会输就不会伤自尊。你们这种小孩子我见多了，以后也不会有什么出息。你们退出就退出，不要以后觉得可惜，不要老了以后后悔。 哎，等等，我不想后悔，要不然我们再试一次。 就这样，孟丽君带领前进乐队再次登上了舞台，而这一次她也有自己的打算。 大家好，我们是前进乐队，很抱歉今天我们临时更改了曲目。有一首歌对我很重要，也是因为这首歌我才有勇气站在这里。 在夜空里，离开的人，陨落的流星又回来。 孟丽君的歌声打动了台下所有的人，比赛大获成功，谭子明也向他们发出了邀请，要他们到即将举办的音乐节上表演。为了庆祝，孟丽君、向前进还有谭子明、李大海一起来到了酒吧。李大海也因为过于兴奋，在舞池中不小心碰到了一个小混混，而这个混混之前也一直想要接近孟丽君。 我还以为爷爷带着孙女来了是吧，没想到老牛吃嫩草啊。你 说什么呢？你没家教，走走走，咱们走。 谁没家教？哎，来回来，哎，大家都看看，老牛吃嫩草，这老东西不要脸的。 哎呦，没说错吧我？ 站好。当过兵吗？ 我当 过。开过坦克吗？连真枪摸都没摸过吧？野战部队英雄炮兵连荣誉二等功。 一等。 一等功。你在这儿摔什么瓶子斗什么狠啊？有本事保家卫国去！ 孟丽君之所以走得这么匆忙，是因为她发现脚上流血的地方皮肤一下子就变老了，于是她赶紧回家把李大海叫到了自己的房间，用针扎自己的脚，证实了自己的猜想。结果李大海的女儿却因此误会了两人的关系，并把孟丽君赶了出去。而就在孟丽君走投无路的时候，谭子明突然给她打来了电话，于是孟丽君就只好借住在谭子明家中。但是半夜起来关灯的孟丽君却惊醒了谭子明。 怎么了？ 灯没关。 谢谢。 睡了？你睡觉开灯干嘛？多浪费电。你该不是怕黑吧？ 怎么可能。晚安。 晚安。 看着孟丽君离开，谭子明再次打开了灯，却看到孟丽君正趴在楼梯上。 还说不是？ 我去洗手间。 哎呀，来来来来来，怕黑有什么好害羞的啊？躺下躺下躺下。 我真的不怕。 躺下，快。快快快快快！哎呀，我们家小栓子啊，以前也怕黑。 小栓子是谁？ 一个亲戚的小孩。来，我教你个不怕黑的方法。 我真的没有怕黑。 手给我，给我，眼睛闭起来，闭起来，来，我们数到五。 嗯。 一。二三四五。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黑，对吗？ 嗯。 我们只是需要一些时间来适应黑暗。好了，以后你就不怕黑了，睡吧。 在孟丽君的安抚声中，谭子明很快便睡去了。但是第二天早上，谭子明的助手 Cindy 却误会了两人。与此同时，李大海也把孟丽君的秘密告诉了他的儿子向国斌，但向国斌却误以为李大海的精神出了问题。另一方面，向前进也知道了孟丽君在谭子明家过夜的事情，并因此和谭子明爆发了激烈的争吵。孟丽君在惊讶之余，也赶紧找到了跑到房顶的向前进。 你雨装可怜这么老套啊？ 你想干嘛？ 我不想干嘛，是你胡思乱想。 你是不是真的和谭总监在一起了？ 在一起又怎么样？不在一起又怎么样？ 看来你是真的不会喜欢我。 年轻人被拒绝一次就这么垂头丧气啊？你呀，以后一定会遇到一个你又喜欢他他又喜欢你的女孩子，因为你这么好，这么有才华。 你怎么知道？ 我就是知道。 孟丽君之所以如此肯定，是因为她已经再次遇到了自己喜欢的人，那就是谭子明。虽然她明白自己前路还未知，但是她和谭子明便开始了约会。但就在这时，李大海却从医院给她打来了电话。到了医院，沈梦君才发现是过去爱和自己斗嘴的一个老太太突然去世了。 看到此情此景，孟丽君才终于意识到时间和生命的残酷。而就在这不久之后，音乐节盛大开幕，向前进也为此写出了一首歌《我们的明天》，歌词句句直击孟丽君的内心。但是就在孟丽君他们要登台表演的时候，向前进却不幸发生车祸。为了完成向前进的梦想，孟丽君还是忍着悲痛上了台，然后又立刻赶到了医院，却发现向前进因为失血过多依然处于昏迷状态。孟丽君知道向前进的血型比较特殊，而全家也只有他的血型和向前进匹配，于是他便要为孙子向前进输血，却被李大海强行拉到了一边。 哎呀，你别拦着我。 你想好了吗？你到底要干什么？ 我来救我孙子。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好不容易成为一个歌手了，现在又遇到心动的人了，你想清楚了吗？你这样做真的值得吗？ 这时孟丽君松开了李大海的手，走到了病房，却发现儿子向国斌正在不远处等他。 输血去吧。 李欣同学，我想问一问，你认识一个叫沈梦君的女人吗？认识吗？我认识她，她年轻的时候很漂亮，可是她丈夫死得很早，丢下她和一个刚满一岁的孩子。她为了把那孩子拉扯大，吃了不少苦，什么粗活都干过。因为那孩子从小体弱多病，她怕养不活的，所以给她取了个小名叫栓子。每当那孩子病重的时候，他就抱着孩子喊道：“小栓子，小栓子，你一定要把病栓住啊！”他把一切都给了这孩子，可到头来，这不孝的孩子却要把他送进养老院。认识他，就一定转告他，不要再回到这个家来了，不要再嫁给他短命的丈夫，不要生这不孝的孩子，更不要为那孩子去替别人补鞋、缝衣服。如果他的人生可以重来一次的话，这一次别再这么过了。你走吧，我的孩子我自己救。 不可能，如果他的人生还可以重来一次，是会这样过。因为这样我才可以当你的妈，你才可以当我的儿子，你说是不是啊，小栓子？ 说完，孟丽君走进了病房，为向前进输了血，救活了孙子，而她自己则变回了沈梦君衰老的样子。痊愈后的向前进重组了自己的乐队，让他的双胞胎姐姐向欣然做了乐队的主唱。 金鸡报捷趣，玉泉喜迎春，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精彩不停歇，欢喜过大年。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电影过大年，我是主持人李凯。今天我们和大家讲述的是国产影片《重返二十岁》的故事。这部影片原本是陈真道和国外一家公司要同步开发中国版和外国版的一部作品。当时陈正道还在做催眠大师的后期，于是外国版电影《奇怪的他》率先结束拍摄，并于2014年2月上映，不仅刷高了同类型的电影记录，更在网上获得了观众的极高评价。因此陈正道执导《重返二十岁》时信心十足，并表示《重返二十岁》讲了一个最好的故事，在最好的时代做最好的自己，做一场最美的梦。影片中饰演李大海的王德顺，在影片公映时认识的人还不多，但在2015年3月25号举办的中国国际时装周上，一场主题为东北大棉袄的 T 台走秀，赤膊上阵的79岁大爷王德顺一夜走红。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影片是青春演员鹿晗的银幕处女作，同时他也首度为影片献唱了主题曲《我们的明天》。好了，《重返二十岁》的故事就说到这里吧。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影片的主题曲，鹿晗演唱的《我们的明天》。这里是电影过大年，编辑制作思农，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内容。 一个人走到终点，小心回到起点，一个新的世界，此刻我才发现，时间没有绝对，直到有另一个人能体会我的感觉。